哎，你还在刷微博玩游戏吗？少看电脑手机，减少辐射的伤害，午休小憩一会儿，让整个下午元气满满。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盛通郊区广场总店晒图享好礼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3卷，连单送好礼。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送送不停，岁末抽题凌厉出击，低价爆品限量抢购，幸运刮大奖，赢4999免单大奖，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郊区广场，地址两厢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冬季滑雪好去处，大兴坦克庄陇西滑雪场，赶紧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陇西滑雪场。京开高速坦克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欢乐热线0108982288。 妈妈，快带我去陇西滑雪泡温泉吧！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新印发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首次明确提出职工婚丧嫁娶等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职工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近日，涿州市高铁新城第一中心学校正式开工建设。据悉，今年以来，本市共谋划重大产业项目43个，省市重点项目16个，产业振兴战略助推本市经济发展进档升级。12月21日，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带领市农业局及各乡镇长等有关人员到北京市房山区，就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工作进行参观学习。12月21日，涿州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机关工委书记梁忠林来到高官庄镇，为该镇贫困户送去了慰问品，确保所帮扶的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冬。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天山脚下是我美丽的故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像那哈密瓜。 断了挂羊。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与她分别、哦、就像那独打牵挂在墙上，花样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前世不来，不到儿还会再想。

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言，从此每天饰演你。角色准我快乐地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你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是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依当跟你贴近、 说明